两天来，一则关于天津港爆炸核心区检测出神经性毒气的新闻受到了广泛关注。在现场执行任务的军事医学科学院院长。 新闻记录生活，是社会的刻度。科学还原真相，是智慧的光芒。用科学之光拨开世界纷乱复杂的表象，借公信之力还原新闻众说纷纭的本质。北京新闻广播 FM 100.6，20:20，和您一同汇集科学之光，照亮新闻深处。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一提到大熊猫，你下意识的会想到这是一种黑白分明的动物，但神奇的现实世界总有例外。最近，科研人员发现了那只褐色大熊猫七仔，又再一次出现在我们的面前，引起了大家浓厚的兴趣。被网友调侃生着生着就没墨了的褐色大熊猫是如何出现的？这种大熊猫的生活习性会有所不同吗？它将来生下来的熊猫宝宝会是什么颜色呢？欢迎收听本期《照亮新闻深处》，没墨水的大熊猫。欢迎各位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好，我是本期的主持人玉龙。今儿呢，我们要和各位来探讨的话题呢是没墨水的大熊猫啊，这是有意思。我们都知道大熊猫是黑白色的，为什么大熊猫这就生着生着就没墨了呢？今天我们的节目呢，请到了一位动物学的嘉宾，一会儿和大家来聊一聊。接下来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科学史上的这一天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今天呢是2015年8月20号。同样也是中国呢传统的七夕节，站在科学的角度，我们应该如何来配合这个节日呢？这样吧，我们来说一件和单身汉以及年轻人有关的事情，来说一种对于单身汉而言非常重要的食品，这就是方便面。在57年前的今天，也就是1958年8月20号，世界上的第一袋方便鸡汁面问世了。这袋面的问世呢，得回到1949年，原名呢吴家福的华裔日本人安藤百福，用高温高压将炖熟的牛肉和鸡骨头当中的浓汁啊抽出来，做成了营养剂。后来发现，哎，这个方式呢很成功，也为后来开发方便面是打好了基础。时间到了1958年8月份，第一代的方便鸡汁面是终于问世了。同年呢，安藤百福的企业创立，迅速发展成为速食行业的老大。方便面呢，从发明到现在啊，也就是短短几十年的时间，但是方便面的改进却是大踏步的变化。比如说一开始我们吃到的方便面呢，里面有一些切碎的晒干的蔬菜末、肉末，包括现在已经有了什么榨菜呀、肉肠啊等等。除此之外呢，方便面当中的调料从一开始呢仅仅是有一袋小小的料包，到现在有了什么油包，方便面的形式也从水泡的面到现在有了油炸，甚至还有拉面，甚至还有焖面。总而言之，这一小小的一袋方便面，厂商啊也可谓是挖空了心思变尽了花样，无非呢是盯准了现代人生活节奏快节奏之下所需要方便食品的需求。今天是鸡汁方便面的生日，各位青年朋友，尤其是单身的青年朋友，方便面会陪你度过今夜吗？照亮新闻深处，继续和大家聊一聊最近呢咱们身边的这些科学家们又忙了一些什么事儿啊。我们先来说的这件事情让人觉得有点匪夷所思。根据呢英国媒体的报道，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的科学家呢最近对外表示，他们在实验室当中培育出了一个结构近乎于完整的人类的大脑，而且呢取得这个重大成果的研究团队希望呢这个大脑啊能够改变我们对于神经系统疾病的了解。过去呢我们来研究神经系统疾病，那一定是在一个活人的身上来研究，因为呢只有活人他才会有神经系统的疾病，这是没问题的。但是呢这也就是阻碍了科学家们进一步研究。你比如说不能知道这个大脑在一开始是什么样的状态，也不能把这个大脑给它拆解了看看究竟问题出在哪里。